大概爱情有趣之处就是在于情感上的不对等，明明是你先动心，最后却是我动了情，你抽身而去，潇洒离开，留我独自等待。谁这一生没有爱过几个人，恨过几个人，等过几个人呢？横竖最后都会忘了吧。高圆圆受了情伤，然后重整旗鼓，悠闲自在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，等来了赵又廷。孙俪在事业上一路凯旋，捷报频传，与这世界拼过命，然后与邓超成了金童玉女。昆凌年纪轻轻在模特界以声名大噪，周天王终于收起了自己的玩世不恭，给了他一场古堡的梦幻婚礼。唐艺昕与张若昀相恋七年，从他默默无闻伴他到华光万丈，不因你身价低迷而离去，也不因你声名鹊起就百般纠缠。前些时候公布恋情，让全部微博用户吃饱了狗粮。我也终于明白，并不是谁人有天生的好运气，能嫁给爱情，每一个女人都要成了自己天王，才有资格被男人视若珍宝捧在手掌。女王收起了自己锋利的高跟与娇艳的红唇，落入凡尘，成了心爱男人的公主。我也会更加努力的生活工作，一味的低头与卑躬屈膝，并不能换来男人的回眸。相比于喜欢你，我更爱现在的自己。我也始终相信，倘若我热烈地拥抱生活，生活也必然不会亏待于我。姑娘，你高昂着头的时候真美，日后定会有爱你的男人将你宠成公主，让你心甘情愿地画地为牢，走进婚姻的围城，然后嫁给爱情。他会穿越拥挤的人潮，带着无尽的热情与强有力的心跳，抓紧你，拥抱你。他会身骑白马，以自己的前半生为聘礼迎娶你。将就结婚不如单身，别急，你要等。 该成家的年纪，但我的女人啊，我但我的女人啊，当我习惯把实话都变成了童话，哦，那我的单纯啊，那我的单纯啊，这个年纪我已不再将就，有些事情无法强求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走的也无法挽留。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，我开始变得怀旧，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。这个年纪的我们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，这个年纪的相遇现实之中，些事情无法强求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走的也无法

出旅行的意义，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是你离开的。 空间动态还停留在一年前，你仅发的三条微博停留在六月前，几乎停更的朋友圈偶尔一条还是说着无关痛痒的话。我想你一定过得很好，因为想说话的人就在身边。认识你时早已丢弃了学生时代常用的 QQ， 交换微信的时候恰巧微信也是你的 QQ 号。我还是在加你之后忍不住查找了 QQ， 点开了你空间动态，不仅少得可怜，而且早已停更，目光定格在最后一条动态，你说我爱你，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。心里不禁想，应该有个人已经捷足先登住进了你的心里。我不敢明目张胆地问你关于你心里的那个他，想要了解又怕了解关于你的一切。我渴望知道关于谜一样的他，我更想了解，但我更怕知道他在你心底多好，之后再怎么努力也不及他半分，终究是他先占据了你的心，我再怎么嘘寒问暖你都视而不见。本来想从你朋友圈里探索一点蛛丝马迹，想来我是错了。那寥寥无几的朋友圈，对于他，你只字未提及过，也看不到关于你爱他的种种痕迹。大概你心中的他，就陪在你身边。有些感情，不一定要到处宣扬。毕竟深情不及久伴，厚爱无需多言。我以为你本就是不善言辞的人，直到后来无意翻到你的微博，虽然仅有三条，可内容无不诉说着表白他的情话。原来爱也可以让一个人毫不吝啬地表达，原来你的那个他早就在你心底生了根，发了芽，甚至开了朵长生的花。你的心早就跟他长在了一起，你又怎么会舍得把他丢下。后来我不再翻看关于你止步不前的动态，我知道陪着你说话的他就在身边。后来我还是决绝地删掉了微信里的你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足以与他匹敌，不占就败在了你爱他这一点。后来我希望我真的过得很好，想说话的人就在身边。 蓦然回首，好久没听到你消息，现在的你是不是过得还可以？年少的梦我依然用心在追寻，还算有一点点

为人画素描、画肖像、画静物。一支笔，几种颜色，是他行走在这些城市中的财产。重庆是他毕业后居无定所的第六个城市，靠给人画画攒够了去下一个城市的盘缠。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玩够了重庆。20块钱一张的素描，在他的手里几分钟便能成型。第一次我让他给我作画，未等我做好，告诉他我最好看的角度，这个活泼的少女在纸上已然有了我的轮廓。西北这个名字里就硬生生地藏了他前十年的故事。两人相爱，一人在西，一人在北，像极了那遥远北方贫瘠的黄土，一日日地看着感情的水逐渐淡薄，无奈之下选择追随。只是这世上的负心人太多，倘若不懂得如何与他凯旋纠葛，饱含了爱意的一方即便再努力再小心，那又能如何？西北是这个饱含爱意的一方，他的努力是去感受他曾经感受过的生活，他的梦想是与他择一城安住，围着厨房为爱情洗手做羹汤。如今他实现了，曾经用来画画的手指沾染上的是油烟的味道，颜料的色彩在他的眼里还不如青菜萝卜更丰富。我与西北谈论江南的美景，可他三言两语就能扯到家长里短、婆媳关系。婆婆的严苛，丈夫的漠视，身在异地的孤单。年少时你为了爱情独自一人走天涯，不曾怕过，扛着画架跑进胡同弄堂，不曾觉得累过。你与千奇百怪的人斗智斗勇，交谈甚欢。你也曾看不起被分手蹲在深夜里大哭的女孩，也曾说我爱她，但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她。这是你喜欢的方式吗？我有多心疼你。是就算你的手从此成为我的，从此深藏我怀里都不能弥补的。是谁说的爱他就为他洗手做羹汤？是谁说的爱他就要为他做能做的任何事？又是谁告诉你喜欢一个人就是要改变自己，放弃生活的仪式感的？你只是不小心遇见了一个人，却偏偏硬生生地改变了自己。你为了爱情殚精竭虑，为了他放弃天地。结婚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人可以更好的生活，可凭什么让你整日困于厨房，恼于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家庭关系，工作完了还要回家照顾他的情绪？我知道每个人都不会一直很苦，再后来都会遇到一个让你心甘情愿为他洗手做羹汤的人，但要是这个人说过一次你做的饭不好吃，那就不要再继续了。因为西北说，一个不再爱你的人，即使把他的胃装满了蜜，但他还是觉得你没有用心。 北风毫不留情，把叶子吹落，脆弱的他选择了逃脱。

防不胜防。夜里不睡的人白天多多少少有什么逃避掩饰的，白昼解不开的结，在黑夜里慢慢熬。他说我真的没有想他，只是白天我可以装作若无其事，可以微笑着面对所有人，可是那些躲在被子里失声痛哭的夜太难熬了。他说我都想告诉他，没有他的晚安，晚晚都不安，每晚的死循环，舍不得放下手机，也舍不得你。不是我想熬夜，是还在等那个能陪我早睡的人。熬夜的人是不会知道睡眠的重要性，知道睡眠重要的都是那些失眠的。就像身边全是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睡，却没有，你困了就先睡，没困我陪你。他说比起劝我早睡的，我更喜欢陪我熬夜的。道理很简单，谁都可以关心你，做事儿偶尔想想你，很少有人甘愿放弃自己的规则迁就你。当你熬过很多夜，才明白孤独到底有多深，那些深夜的思绪像散不去的鬼魂，总能摄人心魄。不是我不想在夜里安生，而是保护我的那个人还不知在多久的远方。如果可以，谁又想在深夜里孤独奋战。你只有熬过很多个夜，才会知道谁是你最大的眼影。晚安我爱的你，别再熬夜，我会心疼。别太真，别太傻，别太痴心，也别再想他。枕头是个不会说话的好朋友，他会陪你度过那些难过的日子，替我帮你擦干眼泪。开怀大笑和睡个好觉是一切的良药。就算现在放不下也没关系，你再等一等，就像当初你等他爱上你一样，只是现在等等自己，总有一天时间会帮你消化掉这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。如果你的黑夜太难熬，那我就陪你日夜颠倒。 无论你肯或不肯，我都选择等，等到你结束好久探险的旅程。要是没有寂寞陪衬，没有途中的灰尘，你怎会向往家门？你越是想要诚恳，其实越残忍，伪装不了你对我漠视的眼神。你不是我听信永恒，不是我迷信我们，不是我分。